喂 ，Hello， 苏伦，你好，一阵间去女仔记食嘢好嘛？系咪女仔记先？因为我净系知道女仔记好多咁嘢嘅啫。Hello 啊 ，Susan， 呢只 Susan Kong 就系同一个名啦。Auntie Four Cat，Hello， 你好，同 Sarah 讲你好啊。呢个 Auntie Four Cat 系边个嚟嘅咧？ 唔知啊。 发现真身啊！同埋而家你有个难题，我唔知点样读，由下面读上，由上面读落去咧，咁样。咦，我可以 live say something 嘅喎， 系得噶，你打一次先得嘅，又讲唔到嘢喺度打字， 系喎，要做手语咯。OK， 哦，即系排埋落去嘅，啲玩法有少少唔同。嗱，证明咗咧，底下就系最新嘅。 但之后佢 live 完之后就冇晒噶咯，呢啲留言。 哦，系啊。咁平時喺下面嗰啲咧， 再睇即係睇 upload 咗嗰啲咯。 哦，有辣又唔辣喎，真係。哦，原來呢個 Ultra Man 啲 blah blah blah 就係神光第一線嘅 Dominic 嚟嘅。啊，仲有啊 ，YouTube 啲人冇咁多真朵嘅。 係咯，好 confuse 啊。阿 Ping Lang Lau， 你好啊，又唔知你係邊個啦？哎，係咪啊？大金啊，好似唔係喎。 唔 係 啊。 大金 Ping 啊。C Tom， 哇，即係好似喺個新嘅轉咗倉咁啊，好似，就係知我轉咗個赤柱咁啊，好似。喂 ，Han Chun Chen， 哇，呢啲好棘手啊，真係，好彩冇啲 X 啊、二 Z 嗰啲字啫。Yo Sam， 即係 Sam Yo 啦 ，Hello 你好，留到言啦。仲始終都未知道 Auntie Four Cat 係邊個？仲有啊。呢、這個 Fail Stupid Channel 我都唔知係邊個，可能係新人嚟嘅。咁咧仲有啊，冇啦，差唔多啦，流曬。 而家有幾多人睇緊 㗎？而家61喎，都多喎，即係我唔知呢邊個計法同嗰邊 Facebook 有咩唔同啊？哇！咁咧，唔係突然間頭痕好麻。 點解啊？你好緊張嘅定 可能係咯，confuse 嚟咗新，轉咗新環境。喂，今天呢就話時話，其實今天就不太適宜搞 live 嘅，因為呢太攰啦，而大家太多喺網上面就太多嘢睇啦已經。咁咧我唔攰，你都攰噶啦嘛，係咪先？應該就咁咧，同埋我就唔係好中意咧最新消息咁樣兜口兜面嘅 cam 咧，正正方方射過嚟一個人喺度講嘢咧，即係反而又中意以前。即係咁樣，例如啊監製喺度咁樣同你傾，我反而覺得咁樣立體感啲，要擺 cam 嗰方面。咁咧嗱呢方面咧，因為今日要開工啦，因為啲雨算盤錯曬，因為原本今日個通告咧係聽日嘅喎，咁唔知點解突然間轉咗今日喎，咁搞到咧即係我想 set cam 啊成啊，完全就做唔到啦。咁希望下一個 live 會好啲啦。咁咧就今日去咗一個地方咧叫白沙洲呢、這個地方嗰度做外景啦，咁啊風和日麗，但系咧都系充滿煙霞，我相信係啲霧霾都仲未散得曬，即係雖然有太陽，但系咧都係好朦嘅，影出嚟啲都唔係特別靚嘅。咁咧，但係又曬啦，曬到阿 Sarah 話黑咗少少，應該我搽咗防曬，可能搽得太慢啦。咁咧今日幾有趣嘅地方咧，就係翻工嘅時候，因為個地方空曠咧，同埋。你唔使好似譬如以前喺一個 set 嗰度咧，你傾偈又好覺嘅。咁唔知點解咧，我做嗰份工咧，原本嗰啲人咧個山頭主義都比較強嘅，即係佢哋自己好熟嘅。咁佢狂傾狂傾，佢哋冇嘢啊，完全冇壓力嘅喎佢哋。咁但係咧，我傾偈咧，我唔知點解同親邊個傾偈嗰個人就要埋位嘅咯。你估點解咧？ 嚇咩話？ 即係同親嗰個人傾偈嗰個人就要埋位嘅。 係咩？ 係啊。 唔知 咧，即系啲人專登叫佢，即系 我係咪特登整蠱你㗎？ 可能就唔係好中意同啲外人傾偈啦。 哦， 係喎，即係我留意到喎，甚至乎。 但係咪真係有嘢拍，一定係叫佢買到佢先算？ 叫定佢先咯。 哦。 咁我唔知係咪係巧合啊？咁咧，因為今日咧，我破咗兩個冰山啦，已經，因為咧有啲同事咧，因為我而家翻工咧，所有嘅部門咧。都是他們那個台的人啦，唯獨是呢我就是孤兒仔啦，咁被人排斥的梗啦，開頭唔係太熟的時候不認得你就好正常的在那些環境裡面。咁呢今天呢我就見到一個很特別的人呢，就是 一個機器組，大家唔知咩叫機器組咧？即係如果冇做過 production，可能唔知咩機器組。機器組就係 camera crew 啊，即係話個 crew 咧有camera 啦、打燈啦，即係佢 merge 喺一齊。我見到啊，打燈未必係，但 camera 同收音都係同一啲人，即係佢哋可以互相撈亂啲嘢嚟做。咁但係有一個位咧，就有兩個位好特別同埋好專業嘅，就係攝影師同埋攝影助手。咁呢兩個位咧就係必定要係嗰個人做嘅，因為咧攝影助手咧必須要 handle 一部機，即係佢要走位啊，就要捧住部機，連埋腳架周圍的咁樣啦。咁竟然一個靚女嚟嘅，即係我第一次咧見到機器組咧係有靚女嘅，即係起碼佢唔係話好驚豔，即係素顏嘅啦，兼夠爆晒瘡咁樣有少少，但係咧佢係好有型嘅。即係佢有型在咩咧？佢身材高大啦，同埋唔肥啦，因為有少肌肉添嘅。咁同埋佢黑面好酷咁樣喎。我懷疑咧，佢喺嗰個工作環境底下咧，即係唔可以太過笑容滿面同埋天真可愛嘅，因為佢哋所有側邊嗰啲人咧，全部都係喜呵呵啊，同埋比較體力勞動多少嘅。咁我覺得奇怪啦，啊點解有個女仔喺度做呢一個位嘅咧？即係做以前我拍電影嘅時候咧，我見過助手以外嗰啲，即係擔擔抬抬攞鏡頭8315135咁樣，再跑去攞嗰啲咧，或者 set 條軌咁樣，嗰啲我又見過女士嘅，嗰、那個女士全部都係石油氣罐咁嘅身形嘅，即係男人頭啊，好打得啊咁嗰啲樣。咁但係今日見到呢個咧，我覺得係做 model 得啊，即係如果佢即係減少肥嘅，即係減少少肌肉或者瘦少少添，咁咧佢係攞啲骨骼嘅喎。咁咧，於是乎咧，我真係忍唔住同佢傾偈，因為全日咧我望咗好耐啊。點解？即係我觀察咗佢咧，喂，其實做機器組嘅圈子咧，好老嘅，即係啲人全部都，即係你估佢會去投注站啊，或者你估佢會去舞廳嗰啲嚟嘅。但係無端端有個女士咁樣，就仲係即係唔係我頭先以上所講嗰幾個 type 啦，咁啊非常罕有嘅。咁你知我把口真係好難收到嘅，咁臨去到最尾轉景嘅時候得閒啲咯，我就落去傾偈啦。我見到黑口爛面咧，我諗住俾佢得㗎啦，都係即係你同我做咩同我傾偈啊？但係原來佢好 nice 嘅喎，但只不過咧，我觀察到佢黑口爛面嘅原因咧，就係佢好攰嘅，因為啲機咧好 Q 重嘅，即係嗰啲 camera 唔講少嘅，我諗目測都有成30、20幾磅嘅部機都要，即係2個保齡球咁重喎。咁咧就要要機動性啦，要高速啦，要一學就要跑去嗰啲，即係好辛苦嘅。咁兼夾咧，我得知咧，原來我哋工作量十分大嘅，即係嗰個機構嗰度做咧，即係可能 N 年前啲人話哇福利好啊，好油啊咁樣，但係咧雖然係好油或者福利好都存在嘅，但係個 workload 好大嘅。佢哋原來係一個月咧得4日假。同埋咧就佢哋嗰個即係寧願，譬如一早起可能9個鐘、10個鐘，再加長咧就加錢咁樣咧。喂，咁但係佢哋話咧，哇，枕住咁開咧，即係連日即係日以繼夜咁開咧，咁就即係個人燥晒、爆晒瘡啊咁樣，同埋冇乜自己生活啊。咁老鬼又啱啲嘅，因為老鬼又習慣咗生活啦，同埋冇咩社交嚟嘅，因為你一超過一個機構做10年咧，你啲朋友淨係得嗰啲啦。即係如果以咁樣嘅 workload 嚟計咧，咁所以我覺得哇，呢一代啲後生究竟點樣捱咧？咁另外一個經歷咧，就係又同一個化妝師傾偈。咁個化妝師咧就係佢話佢入嚟做嗰陣咧，唔知點解突然間嗰個機構咧就會有啲特別嘅請人嘅方法，因為以往咧全部陳文輝識得就得噶啦嘛。即係陳文輝嘅親戚，陳文輝介紹，陳文輝嘅徒弟，總之全部一棵樹咁樣咧，都係請翻一啲做開化妝嗰啲。咁佢突然間唔知點解有一次咧，要揾啲新血入去做咁講。咁佢入咗去做之後咧，即係當時佢新入行咧，就其實可以話係冇乜經驗嘅，但係佢又真係有個機會俾到佢啲新人去接觸電視台咁樣。咁咧佢話做咗半個月train 喎，所謂。咁 train 咧就係你識得去邊啲廠，你識得揾邊個劇務，你識得喺邊度攞啲化妝品嗰啲，即係去邊度採購，即係攞啲source 啊， 或者知道曬啲填表點樣填啊咁樣，就係 train 呢啲。咁據佢所講咧，佢話有少少後悔嘅，原因就係咧，佢諗住嚟學嘢，但係點知淨係學識嗰啲嘢咯。咁暫時都幾無奈嘅，即係見到佢哋。咁嗱，我真係一路喺度諗咧，啊點解呢一代咧嗰班後生入行嗰啲會咁冇癮咧？咁咧我綜合咗幾個睇法嘅。第一就係以前啊，喺無線做嘢嗰啲人咧，無論呢個職位係做啲乜咧，你好 proud 噶，即係你會覺得我喺呢個機構做咧好幸福噶感覺，同埋同啲親戚朋友講咧。都下威威咁樣嘅，即係我記得我讀小學嘅時候，即係我細個住屋村嘅時候咧，嗰陣時咧就係有個哥哥咧就做喺無線做整電器嘅，即係駁翻著啲燈啊，壞咗走去焊翻啲線啊咁樣，即係做維修部嗰類啦。哇！咁已經成個村啲人都知道佢做無線嘅咯，無端端即係。因為做咗，講一個機構名添，咁咧就已經全部人識。咁咧 咩都講曬啦，你唔好成日講人哋同你講嗰啲嘢， 添 咁多啦，爆埋嗰啲同事出嚟， 都唔知邊個， 仲有嗰啲做咩位都講埋，屌、 都唔緊要嘅，唔係即係我經歷啫，冇咩批評嘅，即係講翻分析呢個社會現象啫。咁咧以前咧就因為嗰陣。嗰陣虛榮啊，又唔好話虛榮嘅，即係喺一間好嘅公司做嗰種自豪或者自信咧，就令你捱到幾十年咯。因為厭世目光啊嘛，你知佢以前住屋村嗰啲好多都係冇份好工啊，可能又做街市啊，做飛仔啊，黑社會咁樣。喂，但係你大機構做喎，大佬咁咧，但係今時今日咧，我仲聽到一句佢哋嘅諗法咧，就係覺得。即係喺嗰度做都唔敢話俾人聽喺嗰度做，而家幾陰功。咁你嗱，試問下你咁嘅工作嘅生涯，你點樣捱得到十年啦、啊？我諗佢三年都難捱啊。咁所以即係唔係話冇心血，但係問題就係今時唔同往日。咁唔知個機構意唔意識到咧有呢啲危機咧？即係因為你競爭唔到噶嘛。原因就係嗰陣時去得嗰個香港電視嗰啲人咧，係相對有理想同埋。即係想拍啲好嘢出嚟嘅，咁但係你而家新血你就唔能夠有嗰個魔力，令到啲人走入嚟嘅時候，咁你點樣解決咧呢個問題？咁啊，真係拭目以待啦！呢樣就真係咁啊，唔關事嘅，我係路過嘅啫，即係多口講幾句。好啦，咁咧今日 呢個 RT 科劇係啊 SK Lee 哦 ，Hello， 話咗啦， 係啊， 咁你喺個 live 睇唔睇都睇到 啦 ，OK， 哇，以前咧整YouTube Live 好棘手噶，又要 Wirecast 啊成啊咁，同埋又未必 hook 到 line， 好棘手，即係好唔穩定嘅。但係而家呢個哇好成熟。 唔係 SK Lee， 原來 Eddie Lu 喎 ，sorry，Eddie，sorry 啊， 都係嗰個輩份嘅，應該都係。 Eddie 可能後生啲㗎，黐線咪上次咪地鐵見到咪 Eddie Lu 啊。係啊係啊，咁啊好後生喎真係。 係啊。 啊後生女嚟嘅，但係。 後生你啊。 應該係。Top three 啊，講咗咯呢度，冇乜留言，呢邊冇乜唔係好踴躍啊。 Michael 話你啊。 啊。 究竟係睇緊 YouTube 嘅 chat room 定係 Facebook？Facebook 冇咩睇啦。 Facebook 冇睇啦，但係同時我都要睇下嘅。 我有覆下咯，幫你。 哦，你叫佢過嚟啦。係咯，喂，好少人啫，嗱，你都有幾個停咗啦嗰邊。 因為你未 refresh 啊嘛呢 排。啊，係噃。喂，咁喂，今日唔可以唔講曾俊華啦。當然，雖然你咧都睇到悶啦，今日我有個老友咧，哇不得了啊，洗版洗到咧，你知道話邊個啦？咁仲有咧，上次講下嗰單嘢咧，即係譬如嗰個新節目咧，嗰個叫咩猛丁哥咧。 哎呀，我睇到啊 ，Eddie Sir 留 個 言俾你啊。 呢度啊？ 唔係喺 Facebook 嗰度。 哦，係咩？有留言啊？ 係。 因為琴日打過俾佢，佢都冇聽我電話。 佢話叫你可唔可以 delete 咗佢個 admin？ 哦，梗係得啦。 就係呢樣啫。 哦 ，OK， 所以唔聽我電話啊？sorry 啊，真係唔得啊，因為我 delete 咗自己啦。 哎呀。咁你要復翻佢。 我呢度突然間停咗。 係咩？ 係咯。呢度突然間喺度沙灘波喎，點搞？ 嚇！窒啊！而家播完未咧？ 未啊，未播完，但係都有人留到言嘅，相信。 喂，咁噶 ，Eddie， 如果你有睇我 live 咧，即係如果啦，或者揾人通知佢啦，如果你有朋友係 Eddie 上嘅朋友咧，我唔幫到你 delete 嘅，因為我 delete 咗自己啦已經，因為人哋嘅節目就始終都係自己搞翻嘅，我唔想成日見到人哋嗰啲嘢，咁於是乎咧，我自己自閹咗，雖然我開個 group 嘅，唔係個 page 嘅，咁所以我都揾佢啦，但係佢唔聽我電話，我都解釋唔到佢聽嘅，唔知點解咧。好疾好順，有疾好順，即係咩意思啊？King Sam Wong， 王建成係嘛 ？King Sam Wong 唔知啊。佢話嗰個台大部分嘅劇集都垃圾，嗱我又唔敢批評，因為我已經冇睇嘅。老實講，佢係咪垃圾我都唔知嘅。咁又唔可以咁武斷嘅。 啊！今日的我， 哦，今 日的我打到咗的我。 邊個話？琴日估今日胡蘇係品下退選嘅。 Eddie Sir 話咯。 我咁估下啫，唔使死啩。 係啊，咁佢哋嗰啲好似真係要 山神仙。 係啊。 咪就係中咗消毒咯，呢啲人。 唔係啊，同埋佢哋唔知點解好緊張，真係好 serious， 真係唉。 點解咧？嚇喂，解釋嚟聽下。 知啊，真係。 唔係，我想叫佢自己。 講咗就係噶啦，我咁樣。 哦，即係咪唔係？其實咪就係老蕭嘅傳統咯。 即係好似要，好似輸到要攞跑咁樣。 係啊，即係成日斬釘截鐵又要找數嗰啲啊嘛。即係呢啲文化真係好鬼老土嘅，都唔知點解。 要攞跑。 係，但我識好多人都唔找數喎。係 嘅。 嗰陣時就邊個？ 快必冇找數。 快必又冇找數啦，我識阿蘇打都冇找數。 蘇打。個靚仔。 係咯，即係所以咧。即係使乜咁威啫？我覺得，即係唔好成日俾呢啲咁嘅老蕭毒害你哋啦。唉， 我睇下，我喺電話度睇。 不過老蕭嘅毒害真係好嚴重啊！即係例如要 key 錄背景啦，即係唔 key 錄背景就死嘅喎，要即係唔係唔似唔係一個台嘅喎，即係呢個包袱嘅喎，唔知點解好得意。 你冇窒嘅喎，而家。 但我 refresh 咗，我先至可以所以喐得翻。 我電話睇冇事喎。 嗯，都係有呢啲咁嘅棘手嘢。 我都有98個人睇緊啊！ 係喎，97啦，即刻走一個，咦又98咁樣啊！次次都有一條有人 like 嘅喎，可唔可以起咩底嚟咧？哇，三個添啊，仲我自己撳。 屌，咁咪唔好撳啦！我哋可以 high 翻佢，但係撳一撳翻就冇噶啦。 哦，即係起碼有兩個人dislike 啦，次次都有一兩個喎。嗰啲人究竟係做咩嘅？你要睇喎，但又要按dislike 喎，真係辛苦曬，真係一又走一個，點解？ 可能 high 到 個 掣咯。 哦 ，OK。咁仲有啲咩新人報道 ？Hello Nicky 你好。喂，其實咧嗱，我呢邊咧，而家你見到我有個筆喺樓上啦，係咪呢度啊？ 唔知喎。 定係呢度啊？呢度。冇錯，呢度。 係唔 係喎？唔係 咩？你睇翻你 OBS 咪知道最 real time 㗎。係咯，係咯。咁咧，即係證明咧，我第時可以加到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啦。咁啊，希望整到個節目好似好勁咁啦， 整好似 PowerPoint 咁樣整嘅 嘢。即係，但係我就唔會整錄背景嘅，你放心。整錄背景就好肉酸嘅，大佬就 key 到崩曬，又唔係特別勁。唔知咧，呢啲就係消毒嚟啊，認為係。咦，仲有新咁多新人嘅 ，Hello， 哦，原來係Fei Stupid Channel 咧，就係新人嚟嘅。咁啊，喂，揾個簡單啲嘅朵嚟代替你啊，真係好難嗌。其實猛丁哥係乜？嗱，其實猛丁哥咧 ，Mandango 咧就係、是、當時鬼佬咧就買黑奴噶嘛，就是、英國買去美國咁樣嘅。咁咧嗰啲黑奴咧，除咗摘棉花啦、做鐵礦啦、起鐵路啦，啊鐵路加埋中國人添。咁咧佢哋其中咧。因為那些洋人呢都好見到那些黑人的體格很強健，即是某些族呢是很厲害很打得的，那你就拿去當蟋蟀這樣打咯，那呢即是他們當籌碼的，譬如我就是黑奴裡面突然間被我挑了幾個出來是 fighter 來的，即是鬥士，那呢就來打同你，即是我那班奴隸同你那班奴隸呢就賭錢咯，咁咧，佢哋嘅玩法咧就打到死為止嘅，即係冇話投降，冇得投降嘅。總之咧，現場咧打到血淋淋啊，打到死為止咧，咁咧就邊個贏嘅？

我都嘥氣嘅，真係，即係又係講翻嗰個咩三百 plus， 咁三百 plus 要搞你就搞你啦。根本上，如果你三百 plus 有作用影響到，根本就去放水俾你飲解啫。即係我都曾經好似老蕭咁啊，我都幾年前都預言過咧，一定有一個代表紅色嘅一個好人出嚟擺平翻，即係撫平翻呢幾年嘅創傷或者嘅損失。但係我哋嘅損失就係某啲人嘅得著嘅時候，佢都攞夠啦，佢。奠定曬佢喺香港嘅你嘅基礎嘅時候，咁可唔可以放翻鬆俾你咯？即係揾一個好人嘅，俾翻啲糖衣毒藥你食，你都好過食屎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大家消極地咧，都話啊，裝真裝真裝真。咁雖然我都係其中一個，咁無奈嘅地方咧就係你又鬼得揀咩？即係根本你俾佢玩曬嘅，其實係即係最主要就係香港多得香港人嘅獅子山精神咯，即係唔關自己事嗰啲入鳩就。就咩都唔理，有親社會有咩大件事呢，又話唔得閒，有呢樣嗰樣。咁唔得閒嘅背後呢，就係、是、因為你要供樓，因為你要嗰份工好緊要，冇咗唔得㗎嘛。咁嗱，佢都碌返嗰個情況，碌返嗰個樓價同埋經濟嗰度。咁如果大家可以即係唔係咁緊張層樓嘅，甚至乎即係集體冇可能㗎啦，即係集體唔好咁依賴個樓市，唔好依賴一定買樓為目標。咁一齊集體攞綜援，一齊集體申請公屋，佢真係吹你唔漲㗎喎。咁但係呢啲呢仲即係都係一個理想囉，簡直係。喂，因為我哋大家點解呢個咒怨，即係比如落咗咒一般大家都要做呢個奴隸呢，原因就係大家認為嗰層樓好緊要㗎嘛。即係以前譬如我講緊上一代嗰碗飯，碗飯最緊要㗎，即係阻住人食飯或者你斷人米路呢，真係殺人嘅。但今時今日層次升了，但係嗰個口腔期都未過咯，都是為了呢些咁嘅好基本，不知點解盲目要追求的嘢而去做奴隸咯。即係其實人人都做緊奴隸，即係你就算你不能夠豁出嚟行一步，或者不能夠做出一些咩改變到嘅時候，起碼你的思想都唔好咁束縛，唔好俾佢束縛住咯，你諗都得啩。即係思想自由好緊要嘅，即係大家因為個現實令到連思想都冇埋自由咧，我覺得真係好可悲嘅，咩精神都冇用，好似好嚴肅咁啊！不如講下鹹股啊！ 讀下啲嘢。 好啊好啊。頭先講到邊度啊？ 我點知啊？ 咁啊，鄧武生話蘋果話感情問題，實情係張可兒上門取回貓貓，雙方發生爭執。男的叉住个颈，阿张就还拖，终于男方受伤。咁如果个古仔系咁，佢应该冇乜事，唔会咁唔乐观嘅喎。真系长情，我真系再嘥啲时间先得。 睇下个官信唔信佢咯。 系啦。咩？我冇 Facebook， 所以 YouTube Live 我会即刻知道啊！咦，咪好咯，即系嗱，其实又系啦。啊、如果睇第一個畫面咧，佢左下角咧，唔係左下角，即係個畫面嘅左邊有個 Stage Tube Logo 嘅隔離有個鐘嘅，咦係咪啊？ 係啊， 係啦，一 click 咗個鐘咧，佢就會話 Notifications from Stage Tube， 咁你 click 咗 Send me all notification for the channel 嘅話咧，咁啊仲好過啊，唔係好過嘅，即係相等於 Facebook 嗰個一樣咁好啦。咁我自己都未做嘅呢樣嘢。咁我撳咗之後咧，就會通知翻我嘅，就係咁簡單啦。咁希望大家改變下習慣啦。嗱，即係因禍得福嘅地方咧，就係咧，我一百個啦， 就係咧，都過咗一百好耐。 哦，係嘛？咁就係咧，有啲新嘅朋友咧走入嚟聽 live 咯，竟然。 哦，以為打機點知扯？ 扯，但係都走唔係好多啫。剛才讀到哪裡先？ 怎知 道啊，講到猛丁哥啦，加動畫啦，明天早上就拜拜啦，派人。Tom Chong Good Nick 說講了啦，這個什麼 Onisuka 64，是不是又是新的聽眾呢？希望是啦，不過有些舊聽眾都沒有過到來，還是沒有過，例如阿May就不見了，是不是？阿May次次都有搭爹的，幾乎是。咁啊 ，Ray Chan，Hello，Ray Chan 就係三面口嘅個名啊。真係選到之後做唔做到先？有人 DQ 冇咁衰噶啦，呢啲應該，因為入得嗰個門檻，佢講得呢啲

你先至出到去嗰件事，嗰成個產品你先好硬淨噶嘛。喂，即係你全部用咗個感情佢，哇，好中意佢啊，唔可以唔即係咩都要讚佢，咩佢講嘢都係啱嘅，我就真係接受唔到咁樣。即係今時今日咧，呢個年代咧，仲係用嗰種感情去判斷一啲嘢咯。即係所以可能有人啊，好寡情薄幸都唔定。即係覺得你凡事都要用一個。即係攞出佢嘅破綻，你先可以更加贏到對方噶嘛。即係你樣嘢佢講咩都係啱嘅話，咁你都係聽翻老蕭好啲喎。我相信嗱又得罪人啦，又走一個，唔緊要啦。即係我都係講翻我信嘅嘢啫，唔緊要。 食屎啊，探長！ 都冇辦法啦。即係我梗係希望你繼續聽啦。但係即係我個即係嗱，我人類精彩嘅地方咧，就係、是、人諗嘅嘢都唔同啊。即係你要尊重人哋諗嘅嘢。是有佢有佢一套邏輯，或者有佢一種方法去解決一啲問題。咁我又亦都好欣賞你嗰種有情有義嗰種情操嘅。咁我覺得唔緊要嘅呢樣嘢就。 不過佢係一個領導人，你係要求對佢嚴格啲啦，唔可以話唉佢有佢嘅苦衷或者 冇錯啦即係呢啲就係護短啦，到時即係所有嘢。 可以咁樣習慣有呢個諗法。 一個前衛先進嘅文明嘅人類咧，應該係有永遠嘅反對黨嘅，因為你唔會一個人係做咩都啱嘅。咁喺情感上同埋喺個。只腳如果有機會投票啊，有意離身，我一定係都係揀佢嘅。咁但唔係代表佢講親嗰啲咩都係啱咯，即係我一定接受唔到咯。即係你唔聽我講，我都冇，我冇辦法噶啦。咁樣咯。 係啊，冇人覺得佢有佢喺度，一天都光曬。 係啊，我就正正講唔係呢啲嘢啫嘛。你唔知點解你又覺得解讀咗我嘅嘢，就係、是、我會係去 Google 打工，話有好。但我講真咧，我就係呢啲人嚟嘅，所以我打唔到工嘅。 又話有 Roda Hi 啊，我係 Rose C 啊，佢話。 哦 ，OK， 你好啊 ，Roda。 Gemini Hall。 係。 有林鄭啲人先覺得薯片好啫，係啊。 咁我又唔係好認同喎、啊，咁啊佢都有本身個基礎。 咁但係佢係好保守啊，同埋 佢好保守， 佢嗰啲佢即係都冇咩幫到啲貧富大眾嘅佢嗰啲福利，即係冇佢啲政策啊。 嗯。 K Y Chan 啊，有葉劉都夠衰啦。 係啊，正仆街嘅，真係笑料啊！呢條友真 係。Eddie 話各人有自己嘅睇法好正常，但硬要話別人意見係絕對錯。話薯片少少不是等於撐林鄭， 咁佢冇咁講， 追住人來咬過咗火啊！ 咁啊，佢冇咁講，咁就即係覺得我唔應該。 佢應該唔係佢唔係講你嘅係嘛？佢唔係講 佢唔係講阿 Jo 咩？咁阿 Jo 亦都有答喎，其實我唔係新人，不過你當我咩啊？不過你當我係 Jo Chan， 你唔係新人。可能、啊、我見過你的名字，但我可能被個頭像影響到，因為那隻貓很陌生。但你在那邊是不是有這個頭像的？不要緊要啦。 Panda 不要記得那麼多。 Panda 就是說專登支持你的探長 Panda。 喂 Hello， 你以前叫什麼名字？ Panda Tam Sally 是偶然出現的聽眾。 Tam Sally 我經常都見到他的、啊、 有 絲湯 就 嗨 嗨嗨 嗨。這個 MacPHK Chow Man 是 Hill Snowball、 啊、OK Hill Snowball 你好 Potato 65要摸一陣運作，今次未必人齊。 哇，但也很成績，105、105有一新人有 這個 KY 出道就說你要 To be fair， 他去美國的時候是跟他老爸老母去14歲， 即是黑人啦，即是被人賣去啦， 即是他不是 他選的，所以他未回來咯。我覺得是對的，即係你唔覺得㗎？你老豆老母冇得俾你選擇，咁你去咗翻嚟咯。咁我欣賞㗎呢啲。 阿周昌又話：佢話咁，我又問你點解唔可以去美國先？唔係要人尊重你，但係唔可以代表人哋，冇理由揼你啊！ 喂，咁你唔係 native 啊嘛，大佬。喂，咁點解你咁講？用你嘅邏輯，咁大陸人喺香港生仔，點解唔得先？我有錢俾啊！咁大陸人喺香港住，你點解唔得先？我正途申請啊！咁點解攞翻個審批權啫？就是這個道理而已，沒有說不可以的。 我真的，但他不是說這件事， 不是，就是個邏輯一樣而已。為什麼你不可以去？沒說我從來沒有說你不可以去，就是這件事也是我大惑不解的。就是譬如 我講緊哦，最憎汪明荃啊！你唔好講啊，啲 fans 打柒你咁樣。喂，咁我點解唔講得啊？我真係驚俾 fans 打柒喎。即係呢啲唔 係。唔係啦，咁佢呢個佢講，即係佢嗰個 speech 係根本就係左右逢源咯。即係佢又想嗰啲維園阿伯嗰啲覺得中國撥起來嗰啲， 即係維識 又啱聽。嗯係咪？即係你呢啲，即係可能泛民嘅支持者嗰邊又覺得好受落咁樣。 嗯。嗯。阿冇識咗 ，e-message 咗尾咧，唔借一條 YouTube link， 咁好嘅你。 我見到阿蘇倫講啊嘛。 係。阿蘇昌李新話咩啊？ 佢話佢又唔係特別支持阿薯片啊，我講明佢都係建制，但係我覺得你嘅民族主義論啊論述好偏激喎、啊。 嗯，唔緊要。 不過呢個係你嘅立場，你係呢個係你嘅牆，佢話你可以偏激嘅。 咁唔喺我個牆唔可以偏激嘅咩？如果你咁講，咁點解到第二個牆會俾人揼啊？咪就係因為就係嗰個道理咯。 佢話唱人中國人，唔係中國堅係欺凌人嘅。 梗係啦，就你個小嘢咩？ 但冇識話九七廿四已經喺。播放 app 上架，播放 app 哦，唔怪之多人咗啦。播放即系类似一个香港网台嘅地方咁、样咯。 苹果手机用家就可以一按重温啊 ，Android 人士就话又可以探掌 YouTube 频道。 Android 冇播放噶，原来喂，因为咧，香港网台咧对我嚟讲系好复杂嘅，因为我唔WordPress 咧，我学极都唔识啊，学识咗我又唔记得咗咁样。所以香港網台又擺唔到上去咯，咁但播放如果你幫手代勞，真係多謝你啦。 阿思湯話：我唔係佢，可能係同年淘得太多。 係啊，我都有一個聽法，就係都係咁。因為唐人街嗰啲，因為你個地方環境真係好令人睇人憎，即係你又污糟啦，同埋又嘈啦，咁好多人真係接受唔到或者。專登嚟挑機都唔奇，咁你真係同人哋個社會格不入，你又唔肯融入，咁啊自然古古怪怪噶啦。咁你行過北角，我都覺得好討厭噶，啲人講啲話你都唔識聽嘅。 Fred Anton 啊，就 hello 我哋喎、 hello ， 今晚有啲嘢做遲咗你 ，Solon 就哎呀喎， 哎呀咩啊？ 唔知可能下次先。 咦，佢又係用到 Solon Wong 嘅名喎，只貓都用翻佢樣喎，係喎。 Nicole Lau 就係 first time 睇呢個 live。 喂 ，hello， 哇，都幾多人 first time 啊，真係多謝曬。 鄧武識話佢個播放 app 係聲音重温。 哦 ，OK， 喂，咁可唔可以咧整啲播歌節目淨喺播放度出咧？有冇啊？佢上次好似講過，係佢叫我擺喺 archive.org 嗰度。 鄧武識話喎 ，YouTube 係冇得又冇得俾哈哈俾探長。 咩叫俾哈哈？ 唔知道啊，即系咪冇得飘啲哈哈笑？ 啊，系喎系喎，唔紧要啦。 K Y Channel 咁讲法，品客选到可能系城寨变咗建制网台。 唉，谂得咁多啦。 你唔好估人哋。 系咯，系咪好咯？其实建制唔系就代表错嘅，建制系需要更加强力咁样监察咁解啫。不過做共產黨的建制就係有原罪㗎啦，你話偏激我都咁講。 Free Free Stupid Channel 要有獨立思考能力。乒啷啷話未選前個個都係慷慨而無信，多情而善忘啫咁。 哦，唔係一定要多情嘅，因為香港太多人係用感情嚟判斷一啲嘢。 Boys 要話探長用 different angle 思考 good， 唉，真係多謝你識解讀到啦。 我 Eddie 都話佢唔年青啦，佢要去瞓覺啦 ，good night。 乜唔係唔年青先至瞓得少嘅咩？ 唔知 咁 要翻工啦。OK。May 咧嘛，已經翻咗屋企啊，遲大到啊。 哦，唔緊要啦，你再 click 多幾嘢嗱。聽講咧，呢個世界咧有啲人咧好中意睇埋啲廣告。系咯，嗰啲人好得意嘅，真系又幾好嘅有啲。 Fred Anton 梗係呢幾集冇睇冇留心聽書睇書，佢問你後面係咪真嘅專場？ 哦， 梗唔係啦。 你咁樣問你即係懷疑啦，但係其實都幾似啊，點解？ 港人在外 ，E Sharp，Hello，E Sharp，Dion Charles， 呢個名都一樣喎 ，E Sharp。

猛鬼 studio 的畫面就真的靚很多，因為專登錄了有少少後期，還有不用即是被這個live 的壓縮局限了，還有我很多 effect 做不到啊，出不到 subtitle 啊，什麼都做不到，不是 subtitle 的 captions 啦，咁所以咧就好似好 carefree 咁樣 casual 咁講完咁樣咯。咁於是乎咧，而家有個新嘅 app 試緊咧，就好似有啲 potential 喎，即係可能我要做多少功課咧，大家會睇得醒啲咯，唔會唔使悶咯。咁啊 May 咧咪聲好靚，咁我覺得呢個係 YouTube 嘅問題啦，因為用翻同一個 mixer 同一個 mic， 我只係開一半大聲啫。咁我頭先就咁聽咧，係好好聲嘅，咁已經有咗進步噶啦。KY 都話好啦，鄧武飾又 OK，C Tom，Anton Fred， 咦阿 Fred 係咪都係同一個 Fred 喎？ 梗係啦。 係，畫質靚咗添啊！因為其實呢個 cam 咧，用個 iMac 個 cam 咧，其實渣過個手機個 cam 多聲嘅。咁但係咧，即係證明其實。YouTube 的 bandwidth 是闊很多和成熟很多啦，聲音畫面沒問題，咦這麼熟的廣告橋來的，廣告對白來的 有人 說 甩嘴 喎，那有沒有人不甩嘴啦， 是不是解像度太高 HD 啊，聲畫會 是1400x的，這個是不是 這個不是的，我想 看這裡就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可以 adjust 的， 你看 settings 咯，看 settings 嘛，因為這個第一次用的關係呢， no 下面 樣樣東西都是第一次，畫質的 setting 呢就是哇咁大呀，死啦，點解可以咁大呀，成個 canvas 即係成個版面，佢話 output 嘅 resolution 呢 1700x960， 嘩都幾大喎，即係接近 full HD 同埋 HD 之間，係下次720算啦，可能係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有夠快睇到嘅朋友應該覺得靚聲同埋唔甩嘴嘅，而家升嘴，上次重温唔升嘴，重温唔升嘴，可能 download 嘅時候有問題啦。咁背景好似當年一個德國軍人嘅 game Doom 嘅軍人 game Doom， 哦係啊，成日狂喺度行迷宮咁啊，好煩噶嘛。小明坐真係非常好聲，四係咩意思 啊？即係乘四啊。 OK， 我都係第一次聽 live， 平時都係睇 YouTube 嘅重温水。因为 Nelson 都是三面口的，下尾即刻不是那个租即刻收，即是再不答我，已经生气了， 租窗他有答你 YouTube 是一定信过 Facebook 他有答， 我以为他生气了，我用手机但用 WiFi， 阿 Lam 真是手机紧什么手机看紧你手机哦， 用 WiFi from YouTube， 但我覺得YouTube 嗰個手機 app 就係好多渣咯。 嗯， 唔知 Android 會好啲嘅。 阿 Panda 話 keep 住用 YouTube 啦，方便啊 ，live 又得，又方便重温。 係喎，好似係喎。 但係冇咗啲 comment 咯。但係我哋可以研究一下，整多一格喺嗰度咧，喺個畫面嗰度可以睇，即係你 live 呢一格。 哦，是我看新年都是 这样。 哦，它有一个 source 的嘛，可能就 是 copy 一个画面再 paste 在那里。 你慢慢研究啦。 OK, 好多人玩的。Alan Chum, 你不是没见过 Donald Chum 的 friend 来的。 Solan 说用 WiFi 看 YouTube 真的很好，是不是读 了？不是，他都是同一个意见的。九七二四已经告诉你时间是哦，不可以这么离谱的。九七二四没说时间。冇 mention 到時間呢樣嘢喎，大佬。 阿 Chi 聲青啊，話用數電信數碼100任用手機睇 YouTube OK 啊？ 喂，哎呀，講起又中咗伏啦！我買三張電話卡啊，兩張唔得，一張得。 啊！俾我鬧到飛起啊！ 唉、哎，真係慘啊！喂，有咩？哎，我個 TP Link 唔喺度啊！ 係咪啊？想 翻嚟啊？ 即係求教啊，各位大佬 ，T TP-Link 嗰啲 WiFi 蛋咧，究竟咩卡啊確保用得噶？因為我買咗三張咧，嗱買第一張唔用得個嗰、那個佬咧就自辯嘅話，係啊呢、這個牌子唔得噶，好多卡都咁你又用華為唔知咩啦，實得嘅咁樣。喂，咁大佬買咗卡機啦嘛，咁點啫？咁啊，你不如買張平嘅先啦，買張平嘅嗱呢張唔知3.5G就45蚊，就用7日咁樣，咁咧話3.5G 咧，我以為3G 同4G 中間，我唔知當時點解我以為一廂情願，以為佢話係嗰個嗰、那個信號嗰個模式啊，3G LTE 即係兩樣都得，3.5喺中間咁，我唔知點解奇怪嘅諗法啦，咁我以為無限喎，因為好多見到7日都係無限噶嘛，咁咪買嚟試啦，啊點知？由我鴨記 plug 入去即刻得喎，跟住佢就話咧呢張得啊，第張都得噶啦咁樣。我唔明佢點解咁樣講，我就信佢。我就物聽佢 suggestion 買咗一張86蚊嘅，用一年嘅咁樣，可以慢慢即係有必要時候用啦。點知首先講翻45蚊嗰張先，由我喺鴨記，跟住食屋企飯。臨走嗰下已經用咗3.5G，即係話咧45蚊咧係用咗個零鐘頭，貴過睇套戲，戲院嗰啲戲啊，差唔多。 我睇到一個好笑，我睇翻 Facebook， 哦 ，Mia Valley 啊，就係 Michael Paul。 哦 ，OK， 喂，未講完啊，講埋咧，咁最尾嗰張佢 suggest 買一張86蚊嗰張咧，咁今朝我去荒島即係有啊嘛，咁我喺個船嗰度。插張卡啦，點知一插落去，哇！我話咁堅嘅，五粒星著曬喎，即係五格嘅 signal 喎，但佢又係話上唔到喎。雖然你收到嗰個卡機嘅 signal， 咁但係完全係收唔到，乜都收唔到。然後嗰張卡又係唔得嘅，擺落電話都唔得今次。咁點算呢？啊，真係頭好赤啊！如果各位有咩 suggestion 咧，就單聲啦，唔知唔該你真係。喂，嗰邊我見到都有啲人留言嘅。 係啊，以為 live 嘅喎，好笑噃。 哦，係 live 咗喎，咁但係。 但係 Gary Kwan 咧。 係。 佢話第一次睇 live 留言咁樣。 哎呀！ 真 係 死人啊！ 係咯，喂，咁點解你唔過去嗰邊咧？ 你點知啫？ 係啊。 20幾分鐘前啊。 哦。 做啲咩？阿思湯話叫你分開做開箱喎。 咩話？ 分開做開箱。 咩開箱？即係兩邊同哦 ，OK， 係喎。如果Facebook Live 同埋 YouTube Live 同步又點咧？都係唔好啦，係夜長夢多，冇錯。 雜黐線，又有分薄曬嗰啲 view， 唔知做乜。 係冇錯。 腰聲啊，唔知做咩，好多 emoji。天啊，腰一一二 hi。 邊個嚟噶？ 唔係天啊，天腰，哇嚇死我天啊腰。 係咯，哇佢哋嚇你啦。 黐聲青啊，$100 per month。Alan Chum 啊，遊擊時間好玩，永遠估計唔到啊！普天圖六唔係喎，未連家中 WiFi， 用緊中移動19 plan OK。 啊 ！Nicole 收到啦 ，thanks 兩位。Sulan 就話用咩 app 咧？這個 OBS project。 嗯，非常好。 係，好容易，好簡單。嗯、我見到阿 Vincent Pao 話720p 咩720p ？Vincent Pao 哦 ，OK， 720p 佢話而家睇緊個。個大細出型 P， K K Chan 話聲唔同步， 係天佑112， 嗯 嗯，又唔同步啊，有人話 係咯，12:23啊 ，Joven Lo 話聲畫聲到冇問題喎， 哦，可能係同佢當地嗰、那個bandwidth 有關嘅。 思湯冇甩嘴 ，Nicola 話以前勁中意聽猛鬼， 哇！你真係識貨啊，但係好多人都慘嘅，其實。就話喂，你唔係猛鬼，好心你唔好講個名啦。有個人命令我即刻改翻個名添，嗰啲人真係好勁抽。 知春風，知 春 轉咗 YouTube 多咗啲新客仔， 係喎、 哦。阿煲括話你啊老貪啊，商人啊好表面化，唔深究過往經歷， 嗯、 可能會易俾人誤導。對於我嚟講，如某某曾同。一個鹹股話叫人拍檔揾食咧，我就會對某某好有保留啦。 嗯，即係講咩啊？ 咁你都係嘅，我覺得你個人係天真嘅，你對人 我啲唔係叫天真，我啲叫直覺啊。 即係用直覺去感覺一啲人嘅，可能你咁講天真，咁人 唔係即係你個人冇乜戒心嘅，你對人不知呢、這個可以講俾你聽，各位觀眾。 黐，好叻。 啊 ，potato 655啊 ，YouTube 畫質跟 data 有關。4G 全速就最正。 嗯。 Gemini 號歡頻唔係頻寬夠快就可以升華同步啦。Panda。YouTube 聲畫唔係靚聲靚畫正，租車又唔係，不過話題我答唔到嘢，唔好以為個個人都咁小氣啦。 嗯，喂，你知唔知我見得好多？ 佢話大家都係講自己嘅意見，無外無屌，點會走？ 唉，真係多謝你嘅包容啊，真 係。Alan Chum 話搞錯啊，之前同你講我荔枝角單位租17000嗰個啊。 哦。哦 ，OK 。但是我咪嚟到呢度，真係好似坐新監咁嘅，啲 icon 就唔同曬喎。 嗯 ，KY Chan 就唔知道有整個笑嘅樣俾你睇啊。Joe Chan 係咪啲咩 APN？ 係啦，冇錯啦。佢話 APN setting 我咁點 set 啊？哎，你好複雜嘅，你就咁 set 唔到啊。咁我真係唔知點 set。 有 Anton，Fred Anton 都係咁話。 嗯。 Very stupid！ 我上年買咗 TP-Link 3G。M5250 好多張卡都用唔到，已經放棄了。 哎呀，妖！ 哇！ 我5253啊，都唔好得喺邊。 Potato 65屌，心中都話你揦嘢啦！我中移動96 plan 啊，加中移儲值都有用啊 ！post 翻去你Facebook 啊。 喂 ，thank you。 William Chan 就 hello 你啦。 係 ，William Chan。 Beyond Child 手機 YouTube app 比 desktop delay 多好多噶喎。 哦、oh, ，OK。 租窗話其實可以開兩邊都好嘅，因為 YouTube 留言 live 完就冇啦 ，Facebook 留言可以睇翻。 嗯。 Fred Anton 就話未掉張卡包裝，抄嚟睇睇係咪同45000嗰張唔同 APN setting 喎。 嗯，我都唔知 APN setting 喺邊。 喺個 TP Link 嗰度嗰嚿嘢點樣 set 啫？電話就話 set。 係咯，係啊，電話 control 佢個 APN setting 嘅，聽個人講，但唔識喎。同埋仲有一樣嘢柒到唔記得同大家講咧。 但冇識整個又喊又笑嘅樣。 唔係，我講埋好柒先，因為我琴日咧嗰張舊卡話俾佢聽用唔到，佢推薦咗我新卡嘅時候咧，咁我將嗰兩張卡一拼入翻落個膠袋度咧，你翻到屋企跌咗張新嘅未用過嘅8000嘅卡咯。屌！ 系 啊， 俾我鬧咗好耐 啫。啊，真 係 肉都赤啊，真 係。咁啊 ，William Chan， 台灣 OK。 哦。 天幽112，猛鬼夠新鮮啊！支持你再搞啲天馬行空嘅節目。 哇！真係識嘢嘅人實在太少啦，真係多謝你。 有時間就搞啦。 係。 未靚啊！猛鬼咁好聽都唔識火。 唔係因為嗰即係抨擊或者俾意見我啲人咧，佢一定有個印象咧。即鬼故啊，鬼故啦，無端端講第啲嘢，唔信又唔好講鬼故啦，又要唔信又要講，喂邊個話唔信就唔可以講嘅啫？低能，咁我信緊第啲嘢，我唔信嗰個鬼故啫嘛。 你擺到喺呢啲網上嘅嘢，就應該有啲自己風格 啦。有顛覆噶嘛，同埋要哇！你成世都係睇 TVB 啦，唔怪之有啲人連 View TV 都唔睇喎，啲人啲餐廳嗰啲咧真係好笑。 私湯啊，喺 YouTube 應該會多啲人留言，因為喺 Facebook 咧會俾其他朋友見到。 哦，呢個都唔奇喎，因為佢係 social media 嚟。 係啊，啲人鬼屎。 係啊，你有道理啊，嗰人俾你摩擦力好強啊。 Sam Fong， 你好啊，終於撞到睇 live 啦。 係。 Top Three 啊，我都係因為猛鬼就聽探緊其他 節 目。 哦。 Boys Hill 就話做人太多戒心就好辛苦嘅。 係咯。 即係講你話你雙人太表面啊。 哦，雙人太表面，其實我唔係表面嘅，我直覺啫。即係你心，即係唔緊要啦。呢啲即係性格生成啊，相信係。 咁即係唔係㗎？如果其實即係好似何志光咁樣，全部都係鬼啊。 哦，咁佢就佢唔係表面喎，反而係。 全部都係鬼。 有兩個方法，一就是用電腦 set， 有 software 裝 USB 接通咗之後，就二係用手機經 WiFi， 但我唔識啊嘛，可能就係冇 PC 啊， 可能冇乜用 Windows， 攞部 PC 嚟試下。 唔係，其實我哋係冇乜 Windows 嘅訓練咧， oh. 就好難搞呢啲嘢，因為 suppose 呢啲嘢你係消費者應該 係啊 ，end user 應該 plug and play 噶嘛，唉、哎，不過唔緊要啦，即係冇幾百蚊就教訓啦。

Bank account 啦。 嗯。 天佑。 不過咧，如果真係要做推歌節目咧，我要真係好得閒先咯。即係嗱，如果話縮啲生意上曬軌道啊，又或者即係 或者 YouTube 嘅收入好好。 係啊，咁咧就我真係會做。其實我真係好恨做呢樣嘢嘅，因為我覺得誒同人分享啲中意嘅歌咧，真係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咁啊，監製成日分享佢中意啲歌俾我聽啦，因為我個 iPhone 都有佢嘅 playlist 嘅。咁我好欣賞佢嘅品味嘅咯。 阿天佑一一二大聲公司就最中意教井人，探長就好正常。阿思湯就話何亨嗰集最好聽，另外有一集有個女仔講住村屋都好聽。 住村屋屋村？ 唔知道寫村屋嘅。 應該住村屋村，我唔識女仔住村屋嘅。 定係嗰個係咪阿神野貓住村屋？ 啊，唔係。OL 啊， 哦、Ada 啊，系啊系，你及住人哋只脚啫嘛，系嘛？ 煲括话雨残片老飞麦基啊，就系俾个新光颈领出手阔绰嘅前 XX 总理氹咗入水局啊， 系 氹咗入吸水局，冇咗几廿万啊！ 哦，系咩？边个嚟噶？ 所以啊，防人之心不可无。 哦，好彩冇几廿万啫，所以啊 ，OK 嘅，暂时。 Fred Anton 啊，就話飛俠好多時間喺 Facebook 扯住徐少華嚟串， 嗯， 冇睇。 嗱呢啲咪事業有成嘅，收入穩定咪做到呢啲嘢咯。我真係冇本事。 Potato 六五老探留咗啲儲值卡經驗喺你個 Facebook， 你知 道哦，真係多謝。哦。 Zhou Chan 就話又唔可以話人哋中意聽粗口係文字嘅，咁同將唔同意自己嘅人。話是港豬又有什麼分別呢？ 喂，你經常都將我的說話咬曲的，文字我沒有說高低的，即是文字是代表了什麼人，這解的不是說他的文字是高低的，即你又誤解，即你經常將我說的東西你是用一個道德審判或者一個說法來說出來咯，即文字其實很中性的嘛，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意思，真的 因為通常講文字就係講人低， 呢個係通常 係啦，即係佢個設定咗文字就係要配一個低字。 但我設定我唔會咁樣嘅，文字都有高低嘅嘛，即係文字嘅意思就係話，即係一個比例嚟嘅，即係好多人中意做呢樣嘢咧，就係講緊佢嘅文字或者佢嘅品味就係中意嗰樣嘢。咁我頭先所講咧就係佢個 figure。佢個feel 話係好勁嘅，咁呢啲咪多數人就係代表個文字咯，即係咁解啫嘛。 佢話咩咧？阿 Boys 要就話探長要保持赤子之心。Nicole 就話自從探長同女王俾殯儀章跣咗啊，我就覺得探長好單純。 我冇俾佢跣啦，哦係大班跣咯，殯儀章冇跣過。喂，其實你又誤解啊，其實大班跣嘅嗰單嘢。即係呢啲學嘢咯，咪即係幾廿歲都要學到嘢㗎。哇！啲老人真係蠱惑到咧。係 咯，搞到啲人成日以為係你 請 的。 其實反而殯儀章完全冇線嘅喎，佢仲益咗我食咗幾餐勁嘢添。同埋佢一毫子都冇呃過，冇問過我借錢咯。即係你可能佢唔夠膽問我借，或者唔敢呃我啦。總之即 係睇你相就知道你 窮鬼啦，係啊，冇錯。咁所以咧，凡事都唔好聽死一條友去 comment 另外一個人咯，因為佢去到第度可能又做啲唔同嘅嘢嘅。 阿 Fred Anton 話：探長，我知提翻你唔 like 嘅，但都要提下啦。你未找數請大家食安格 斯？我唔會唔 like。 方提啊！ 方提，我唔會唔 like 嘅，即係只不過咧，我真係想揾翻一個更加有代表性嘅朋友上嚟。咁咧，我已經問咗一個，佢又唔肯。咁我揾緊另外一個咧，佢住得好遠。咁咧，我要即係好得閒先啦，都係嗰句啦。因為安格斯，我呢件事我唔可以求其講嘅，因為我某程度幾尊重佢嘅，即係我好想將佢嘅事蹟講俾大家聽。咁咧，我講咧係有啲準確，有啲唔準確，因為我唔係第一身。咁我希望揾個咧第一身同我有困過嘅人。會同我一齊講會好啲咯。 租槍話大聲公啊比較執拗，同埋好介意人哋唔同意佢或者批評喎。 咁多數人都有呢個毛病㗎啦，老實講。 我啊 Maylam 就話我中意平洲嗰只。 哦，平洲就我好中意喎。阿包咧，佢講嗰個同嗰個細路仔鬼 個關係呢，哇，即係雖然有啲毛骨悚然，但又好似有啲嗰啲又唔係親情嗰啲叫咩呢，你有冇聽？ 有啊，幾好聽，我覺得佢講得好動， 即係好入心嘅講得嗰樣嘢， 即係好真摯啊，嗰、那個感情，佢好似即係你唔覺得佢係假的， 同埋佢令到好多幻想嘅、即係我講鬼故咧，或者講一個故事咧，如果對方能夠咧一路講一路 create 一個畫面嚟深化你講嘅嘢咧，係好成功嘅。所以阿包呢個能力啊，我啱同阿包傾過偈，可能有啲合作嘅喎，但係。我唔知佢有咩諗法，唔係講鬼故嘅，第二樣嘢嚟嘅。遲啲我就會揭曉啦。 阿 Tim 昌話：如 SIM 卡可 tethering， 你都可以用舊 iPhone share WiFi。 哦，即係hotspot 咁啦。嗯。 Win 心汪嘅認同天佑一一二頂唔上大聲歌。 哦。 即係，但佢又有好多擁趸。 好多㗎，係啊！呢啲咪又係文字咯，即係。即係我分佈咗一啲唔同嘅人，即係總之嗰個人嘅表達係好非一般，你唔起碼唔會喺街度聽到㗎咁樣同你講嘢，又或者你自己好想好似佢咁，但係又唔能夠做得到嘅，咁嗰啲咧就真係好明顯就係受歡迎啲喎，我覺得。 仲有 阿 Jo 話文字又唔係高低，唔通用大細。想知識，喂，唔係，梗係唔係高低，文字梗係唔係用高低噶啦，文字係有高低，但我個比喻我唔係話你高定低啊嘛，咁同埋我亦都冇講低，你又覺得我話佢低，呢、這個就係你嘅執迷嚟啫，我覺得。 你唔好話當咩，當我講錯你唔好講呢啲啊，唉，好似你又即係啊，俾你威曬咁樣。 哦，都係啦。 咁樣佢會遠離你。 唔係因為唔係因為。不是因為我盡量每樣嘢都用一個你自己想的方法去想，譬如我文字咁樣，咁你自己判斷噶嘛，唔係話我好似老蕭咁，我講係曳噶嘛。因為你可以覺得嗰啲文字係高，同時你可以覺得嗰啲文字係低，我就真係冇 comment 啦。即係我只不過攞一個比例，即係嗰個係 majority 係咪咁講？即係嗰啲人偏向。那邊喜歡即是那些節目多人聽的幾萬 view 的那些，那我是這樣給你自己判斷而已，你是不 是， 是比較喜歡聽人家斬釘截鐵那些通知，我說做不到的 sorry。 Alan Trump 就代表社會發洩空間都沒有，有人說代講一兩句粗口的心就舒服了，都好過去看 TVB、 這些就是討論咯，我覺得殯儀將事件係乜 ？William Chang 其實以前好中意食自助餐啊，但因為聽咗唔同角度之後咧，就覺得嗰班 KOL 越嚟越黐線，要啲人玩崇拜啊，真係好難頂。 嗯。 Gordon 啊，常常講啊，我又唔識佢。 啊。 咩啊？講嘢好中肯啊，黐鳩線咩？ 邊個啊？睇唔到啊？邊個講緊 ？William Chang 咯。 好高啊！好上噶。哦，係係。講嘢好中肯，黐鳩線即係點啊？ 唔知 道。你係咪有個問號喺中肯後面先？嗱，爭一個 feel 點火，真係好多唔同嘅解讀嘅喎。頂唔順大聲公。喂。 要講咗啦。 咁你有冇聽？ 我笨兒張咩事啊？ 哦。 休息嘛，佢要瞓覺。 哦，喂，不啊啊，你有冇聽 forum 先？因為哥頓。同另外一啲人困會唔會好啲啊？因為我就冇時間聽啦，因為佢都困咗好多集嘅，已經係咪咧？ 邊個困？ 阿哥頓去咗 forum 之後咯。 困咗邊個啊？ 即係譬如同阿楊啊， 我唔知道啊， 同阿蕭滔啊嗰啲噶嘛， 好似都有嘅。 係咯。 但係猛丁哥最近一集得翻佢一條友，勁到冇朋友喎，有黐星槍啊，勁到。 其實嗱，嗰日佢打個電話俾我嘅，佢話探長你應承咗我幫我做嘅喎，你今晚快過嚟咁樣。我喂，屌！我話應承你做啫，但我冇話今晚一定要做咗先啊嘛。我等你冇嘉賓嘅話先嚟做，我冇咁講過啊嘛。因為我真係開工啊，真係唔得人睬佢啊。咁所以咧，我始終我會找數嘅，但係我諗啊，三月先得嘅，真係要，因為太忙。 阿 Potato 話：哇，六其實用手機分享 data 就唔使咁煩。 哦，都係嘅，其實。就唔使跌張街街添，屌真係肉赤到仆街。 高人話講錯唔係問題，但係 又少，唔係又少，少完但冇 point， 即係為少而少。 哦，咁咪就係 有市場咯，有即係你見到一個 figure 就講曬噶啦。 William 就係講翻 Marvel Studio 啊，佢話佢都係中意阿包嗰個講鬼故嗰、那個，聽到眼濕濕，又覺得好 warm。 係。我其實有個講鬼故嘅腳嘅，遲啲就係阿輝哥啊，唱大戲。佢雖然叫輝哥咧，同埋唱大戲咧，但係佢都廿幾歲嘅啫。啊，佢哋有時都會入嚟聽個 live 嘅。 Fred Anton 話：探長有冇聽過麥基同飛俠段官司瓜葛啊？ 麥基同飛俠？ 係啊。 邊個麥基啊？ 係咪嗰個粵語片嗰個麥基 飛俠咧，就呢個 Gordon 啊。 我點知啊？ 喂，你講真名啦，又唔會有官司嘅呢度。冇聽過啦，總之。 阿天呀！話我屌大聲公搞到我連禁室都唔聽，而家咩都有佢係嘛？你想講唔係冇佢？ 哦，天呀！ 高擴話大聲公當然係事業有成啦，做得蒙古能源高層，間公司管股價由幾仙炒上至廿幾蚊，點會唔發？ 嗯， 係啲蠢師奶高位接貨死 Q 曬。 嗯。 周昌就話：咁老探，你真係好容易俾人誤會你，因為我諗好多人都會同我一樣啊，一睇到文字就會覺得係高低。如果你用喜好咧，就會比較中性啦。 我覺得咧，呢個係個性質咧，你用一個字咧，你首先要知道佢咩意思先得。咁如果多數人都認為文字就一定係高低嘅話，咁我可以唔認同噶嘛。咁我唔介意俾人誤會嘅，因為。要道翻正，有啲好基本上嘅原則噶嘛，唔係話人人點咁講我就要就翻人人噶嘛，即係我所以咪就係話你嘅睇法都根本就唔同，即係我想一個 open question 咁俾大家自己去判斷一個另外一種方法去表達，但係你誤會咗咪繼續誤會咯，始終有人會誤會嘅我諗。 即係我但係佢都明白你講乜嘅，即係佢話佢用嗰個字咧，就覺得就令佢聽到咦。 其實唔係喜好，係表達唔到我想講嘅嘢根本。 咁樣仲有啲咩啊？William Chan 啊，係喎，佢係講大聲公黐鳩線。 中間話佢 聽咗一陣馬東丁哥，佢搞到咧係咁揾個 operator 入鏡陪佢講啊。 哦。 佢揾邊個 operator？ Milton 唔會採佢， 仲有一個 operator 咩？ 我唔知喎，可能唔係，可能嗰個唔係 operator， 可能嗰個係現場觀眾。 哦， 因為佢次次都係現場觀眾嘅，好勁嘅。 Winston Wong 話 Gordon 夾細良咪好啲咯，因為會收聲。 哦，佢崇拜細良添啦，直頭。 蘇倫就應該係話麥基死咗噶啦喎。 係咯。 And Fred Anton 就話粵語片嗰個麥基 Gordon。 有官司啊！ 就話麥基告 Gordon 嘥曬佢。啲積蓄啊！ 嚇！啲咁嘅嘢完全冇聽過喎，我亦都唔係好想知喎。 你 call 啦 ，Winston 就我都覺得係。 係咩先？ 即係話應該係講話 Gordon 同阿細良夾得好啲啊。 哦。 Potato 啊，你就咗定定先搞啲卡啦，拆出嚟就好易跌，跌咗凍柒，仲要冇聲出啦。 係啊，仲要俾。 是啊，講了很久很生 氣。是啊。 Joe Chan 說夢能真的夢能才會買的。當年那大媽撒就凍柒陳振聰炒的。這個我這麼不懂話。據234 Channel Eugene 說夢能是四叔還是同叔忘記了是誰的用來裝陳振聰的 哇但是有很多人陪裝的這些 是不是那些戇鳩師奶的 哦唉講起那些 即是夢能 那些戇鳩師奶都很慘的 那你散的即是師奶入市就是死了 平時慳埋慳埋一鑊被人凍了叫鴨那個啦我不知道我又停我這裡 有沙灘波 我看看你 可能是一些不凡問題應該沒有斷的因為一直都還有搭緊爹 沒斷啊沒斷 是但最奇怪的就是嚟咗 Facebook 或嚟咗 YouTube 之後咧，人數保持咗三位數，幾乎係。而家你又睇唔到，突然間。 可能 YouTube 嘅人比較，即係你真係嗰上開 YouTube， 佢哋就好容易好接受睇片咯。 係喂，我想問新嚟呢度

意見，唔同意見咧就唔好用個串死人嘅方法嘅講法嚟講。 我哋係咪教緊阿哥頓啊？得我同你轉達。 教埋你啊！ 我冇啊。 Phantom 話其實老探喺啲一舊嗰時講過幾次以前拍戲啦，某自認大哥嘅嘢好受女性聽眾歡迎嘅。 哦，係咩？二三四先講啫嘛，呢個。一舊都講過，但係二三四啊 ，Candy 成日都追嚟講嘅，即係好中意我上唱都話，講大哥，講成龍咁樣，隻秋咁樣嗰啲咧。但我都覺得講到煩啦，但係真係的確幾好笑嘅。係 我唔理個 FAQ 要講埋，點解你唔中意講？ 點解講成龍？係啊。 天一一一二就係拜你啊，自自然然無無聊聊啊。嗰日有咩心情，咪分享一下咯。 哦，食嘢啊。 咁我 William Chan 就其實細良亦都越嚟越唔好聽，啲書包就嚟要掉死人啦。 哦。 咁佢讀書好啊嘛，佢哋係。 係阿 Jan 打啊嘛，個書包就係、 是。係咯，上書局啊，叫你。 係。 Sam 峰就話平時聽網台都係做緊嘢揾嘢嚟聽下。希望探長遲啲得閒啲啊，可以請翻啲唔同界別嘅嘉賓。 係，嗱，請個壽司師傅啊咁嗰啲。 Fred Anton 就話女王家去咗日本啊，曬佢食好西。 嗯，食好西。 因為嗰時有人打錯字啊嘛，即係變咗。 哦，即係等於突破盲腸嗰啲。 Potato 六五啊，買卡擦屎啊，熄咗就唔再擦噶啦。 啊！但係好怕。呢啲咁嘅柒嘢真係， 我有試嚟試去試幾日。 因為咧，我覺得 我哋下下都百幾二百蚊咁樣試試試，又仲要買多個蛋， 仲要跌咗喺街屌。 唉， 喂！但係我覺得咧，人生最美好嘅經歷就係 plug and play 啊嘛。妖嗰啲咁嘅柒卡真係。 Potato 六五講我老探再講 UFO 喎， 冇啦， 呢啲我啲全部。擺個蘇絲網嗰集嘢喺呢度， 擺有人幫我擺過啦，但係不過 你可以 share 喺呢度嘅。 不過話唔得啊，人哋嘅 content 嚟。 唔係得嘅，你可以喺個 playlist 咧，譬如你上過啲咩節目啊，人哋 channel 你睇。 哦，即係俾 link。 係啦，係啦。 哦，好啊，好啊。 咁樣咧，然之後Kevin Chan 就笑啊 ，Alan Chong 話：不如講下你將來有咩 vision 啊？ 哇，多！ 我呢個喺好似建工嗰啲。 冇錯，可能佢請我咧 ，Alan Chong。 嗯。Top Three 話你二三四嗰時講大哥同埋香港樂壇， 其實我幾中意同阿 Candy 做節目嘅，老實講。 但係 因為同阿 Candy 嗰啲節奏好夾嘅，我覺得啲轉數差唔多。 Dion Chua 話其實 DBS 後期耳聽仲捐過俾 D100，冇留過言啫。不過 YouTube 係順咗好多，而家都好啊。其實你一個人做加監製搭幾句，效果都幾好啊。一個人做不是個個得，一個人做其實適宜短片咯。 嗯， 係啊， 卡斯特羅咯。 係 William Chan 講成龍好聽喎。 喂，成龍啊個經歷我只係一年半左嘅啫，講曬噶啦，幾乎。咁我同郭感恩嗰啲，我覺得少講啲嘢。 嗯，冇人啲人覺得唔好笑啊嘛。 咁啊， 因為郭感恩冇咁多爭啊嘛。 係，唔係郭感恩踢爆佢啊！ 哦，但我係唔好講啦，呢啲第時先啦，喺度講就嘥氣啦。 嗯。 William Chan 話講唔係冇啊，黐星 Chan 話講行內趣事啊，講下電影嘢。Phantom 話老探好多人都有去信和買豉油碟多次中伏嘅經驗，啊、你買卡柒咗係小事。 豉油碟又唔同喎、啊，豉油碟中伏咗碟都喺度啊，頂窿嗰個女似劉德華啫。 嗯 我記得我拎咗個封面咧，俾無間道嗰啲 crew member 睇，佢話到：哇！屌你咁樣整蠱老細，我唔係真嘅。佢話我執相。 阿 Potato 六五啊，監製一講呢個卡就飆曬火喎。 係咯， 真係啊！因為尋晚又唔夠，又好眼瞓，開始發眼瞓，揾日聽到佢，屌有啲卡又剩。 啊，總之 真係好嬲啊！ 一出咗糧啊，不停咁樣。 係啊，不停咁樣戇居，真係亂買嘢，買到戇曬喎。 哦，真係唔係 嘅。二手買賣區咧，買嗰啲嘢 買親都柒嘅。 又中曬伏啦，即係呢度。總之佢買嗰啲，即係使嗰啲冤枉錢，起碼使咗2000蚊以上。 係啊。 我計過啊。 系啊，算啦。 呢個 Panda 啊，九七廿四啊，可以講鬼故嘅，揾嘉賓啊，監製講鬼故啦，第二。 監製冇鬼故啊，不過監製而家講一個變幻鬼故嚟聽下先啦。 嚇、啊，我嗰、那個啊， 嗯， 小學一年班咯，咁嗰陣時啱啱搬咗屋冇耐嘅，咁我自己一間房啦，咁打開門瞓覺，全黑嘅，

講 AV 啊，探長拍 AV 有冇留底喎？近時 我有嘅，其實，但啲 VHS play 唔喐啦，真係食曬帶嘅，同埋有個大嘅mark 喺度遮住咗少少，半透明。 冇啦，淨係要搭106就要 burn 啦喎。 哦，係啊，冇錯，真係頂，因為災難搭106，搭到嘔嘅真係分鐘。 冇啦，留言已經差唔多啦。 樂壇秘聞。樂壇秘聞冇乜喎，我都冇喺樂壇做過乜滯。 係咯，你反而而家係電視圈。 啊，今日咧，我同某個演員咧，好深入咁樣傾緊啲同件工冇關，即係同份工冇關嘅嘢咧，都幾健談嘅。佢講佢以前係同我行家嚟嘅，即係大家都做過 design 咁樣，幾 decent 嘅人，我覺得都。都唔錯， 佢個人叫 D 神，個名叫做咩？冇啦，差唔多啦。 啊，差唔多。 而家係咪做咗好耐㗎啦？ 我係好耐嘅啦，過啦。 一分一個鐘頭42分。 喂，差唔多啦，喂，大家都要瞓嘅。 係啊，快瞓。 同埋呢個咩 M 字壓話，葫蘆放五鬼位，不是吉位都係錯唔過，哦。 唔係五鬼運財咩？ 放啊，即係放走佢冇財運啊！ 唔係擺嗰個葫蘆喺個五鬼位啊！ 哦， 擺落去個 咁放走啲鬼就放啲鬼入嚟先。 唔係放個鎮住佢啊！個五鬼嘅位啊，鎮住個。 哦，即係其實我鬼係五鬼位。 Alan Chung話香港仲有樂壇嘅咩啊？ 哦， 我仲有鄧老師話仍然有107人啊！ 但係都要忍痛㗎啦，你都唔使瞓咩？嗱，我講，我講翻今日個時間表俾你聽，你放我走啦，喂大佬！我今日6:30啊，要去到咧，嗰度叫咩啊？嗰咩站啊？ 坑口。 坑口啊！咁咧，因為要去搭船去白沙洲啊，咁咧所以一定要跟 crew 啊！我平時好自由地咧，我自到現場噶嘛，咁但係今朝真係唔得啦，咁於是乎咧，琴晚成點先瞓啊都，咁瞓得個幾粒鐘咧。咁跟住咧，我4:00起身咧，就去搭 Uber， 我仲要搭咗200蚊，肉都車埋。咁又我唔想搭的士啦，又冇其他交通工具啦。地鐵就啱啱趕唔切嘅，因為開個第一班6:00，咁我點開6:30去到坑口咧？咁於是乎咧搭 Uber 咯。咁個司機咧就真係我第一次寫 comment 俾個司機。嗰個司機係一上車，我聽到一個好型嘅 loop 啦。嗰首歌冇咩電子嘢嚟嘅，咁我哇好喎、啊，你啲歌幾有品味啊！哇，你識嘢即刻擰過嚟，唔使揸車咁樣。我話哇，你播啲歌真係幾舒服喎、啊，真係。我最鬼憎嗰啲人播埋啲我是歌手嗰啲大陸歌啦。佢係啦，香港淪陷啊，點解啲人越嚟退步啊？不停咁好啱 channel 咁講到過海，行錯路。 唉，好彩冇遲到，早到咗。 原本咧个地图都 show 佢叫行东水啊，唔知点解行咗西水，咪行咗红水，去到湾仔先知系坑口唔系大坑，顶佢争啲落埋桥添啊！咁所以咧，即系虽然搭 Uber 好 enjoy， 但系咧就真系唔可以吹得水太行嘅。 啊，快啲啊！ 咁啊，同埋最嚟佢又识阿 B 同埋阿龙阿 Thomas 识晒。 哦， 即係全部都係我啲舊同事啲 friend 嚟，係冇錯，人去打碟嘅，就係咁啦。咁咧，所以咧，今朝咧一早咧未天黑，唔係未天光啊，出咗發，至到頭先係直落，所以咧都係時候要瞓噶啦。咁啊，雖然咧表現唔到話好眼瞓， 有啊，有人話你隻眼得翻一條線啊。 好啦，呢、這個係啦，雌性。咁啊 ，thank you 咩？差唔多啦，休息啦，辛苦曬監製探長，好凍啊！ 唔係，因為有人呢、這個 Jimmy 話佢喺柏林睇㗎。 哇！喂，真係多謝曬嗱，希望大家即係見到咁多新嘅朋友咧，亦都鼓舞嘅。咁啊，希望如果你覺得咧，即係呢種方法做節目咧，大家覺得好舒服，或者即係可以令到大家啲心情好啲咧，希望大家介紹多啲朋友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但係好耐都係5000到咧，有少少唔尋常嘅。咁啊，希望大家幫下手啦，同埋。除了 subscribe 之外咧，咁有條 sponsor 嘅 link 嘅，咁條 sponsor link 嚟做咩嘅咧？就是、改善翻啲節目質素啊，同埋可能會有多啲唔同嘅 gadgets 可以大家見得到啦。咁第三咧就係、是、希望大家咧，即係原來 YouTube 放來啲廣告係非常好睇嘅，即係我建議咧， 即大家欣賞別人的製作，除了欣賞我這個 live 之外，那差不多了， 是啦，好啦，拜拜 拜拜。那誰就是 你去到 OBS stop streaming OK 拜拜。